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北京 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Music Radio。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FM 97.4，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I love the classics。 真的是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了，是不是这首小爵士很适合这样的冬日的午后呢？又是一个周一的到来了，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老朋友古月。是啊，这么多年了，到了2018年，古典流行已经18年了。我看到在音乐会里也在大家在问，明年的古典流行播出有变化吗？没有，没有变化就是好变化，是吗？是的，2019年古典流行的照常播出，依然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首播。其实呢，还有一个重播的时间，大家呢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上收听了，因为夜里的收听时间也是很晚的了，就是3点到4点古典流行的播出时间，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播出，那是重播时间。所以每一天的工作日的下午，我依然会在这里，2019年依然可以陪伴你，带来好听的音乐，让我们共赏。 是不是每到新年的时候都想听到这样的音乐呢？这里是古典流行，我是古月。看到了大家的签到，在上周五的时候给大家播了溜冰圆舞曲，我觉得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大家说很喜欢，而且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真的很想再听到。我是以为大家听了觉得很多次了，一直没有给大家带来，但是没想到大家对这些老作品、熟悉作品也是愿意一而再的聆听，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开始就给大家安排了这首《多瑙河之波》。不知道这首作品有没有很多年轻的朋友熟悉呢？大概有一点了解时间的朋友，或者说有一点年龄的朋友都了解这首作品《多瑙河之波》。这是19世纪末罗马尼亚的作曲家杨·伊万诺维奇所创作的。对，这首作品也不是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那伊万诺维奇呢，长期在布加勒斯特的军队中任职，创作过一些器乐作品，但只有《多瑙河之波》有影响并且流传。 我想很多朋友了解多瑙河之波这首作品，可能是因为在电影《乔松的故事》四十年代末，那罗马尼亚拍摄了著名的影片《乔松的故事》，也就是大家才开始熟悉了这首多瑙河之波。这首作品大家一定也很熟悉，凡是听过莫扎特的一般都会有这首名曲，这是莫扎特的第十七西游曲，D 大调，作于1779年到1780年， 就是莫扎特所创作的西游曲当中的巅峰。那你可能说了，哎，什么是西游曲啊？西游曲，这个西是嬉戏的西，游是游戏的游，所以你明白它的意思了。就是原来呢是18世纪欢愉宾客的这个器乐重奏组曲，经常由3到10余件的管弦乐器混合演奏，包括4个以上的乐章，以舞曲最常见是小步舞曲，还有进行曲、变奏曲为主，形式呢也和小夜曲相仿。海顿和莫扎特都创作有大量的西游曲，这也是很多的贵族沙龙当中所常来演奏的。有的时候呢是贵族们演奏，有的时候呢也有宫廷的乐队来演奏，所以看大家的方式了。 孤立的旅行。这首曲子是不是觉得很有特点呢？如果大家熟悉这些音乐特征的话，会觉得这首曲子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哎，我先告诉大家，就是有一种吉普赛音乐的风格。为什么呢？其实这首曲子本身也是这样，这是选自卡尔曼的轻歌剧《吉普赛公主》当中的音乐，而这首曲子是一个唱段啊，轻歌剧的唱段，它的名字是嘿呦嘿呦上山了。哎，我们听着不熟悉，但是其实在德奥的很多的观众对于这部轻歌剧，对于这首曲子是非常熟悉的。你记住了吗？嘿呦嘿呦上山了。其实我对这首曲子也是有着深刻的印象，因为呢在2015年的除夕北京音乐广播转播过了德累斯顿除夕音乐会，当时指挥就是迪勒曼，指挥的是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国立交响乐团、管弦乐团，所以呢当时呢带来了一组轻歌剧的作品，就演奏了这一首吉普赛公主当中的作品嘿呦嘿呦上山了。当时呢还有当时歌剧的唱段声乐界的红人安娜来演唱。而说到迪勒曼德累斯顿除夕音乐会，每年呢在近几年都是和柏林爱乐的新年音乐会在抗衡，但是呢今年却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迪勒曼要去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了。对，所以我们一直在猜想，那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迪勒曼指挥的，那么德累斯顿的新年音乐会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迪勒曼忙得过来的话，他要赶场，我想了一下时间的话，他是来得及的。因为呢12月31号在我们的时间呢是凌晨的早晨，但是呢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呢又是在后面1月1号的时间，所以如果他赶场的话大概是来得及吧。管弦乐队一下子换成了室内乐，一下子清淡了很多，又清新了很多。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一号长笛四重奏。莫扎特对于木管都非常喜爱，尤其是单簧管，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呢莫扎特也创作了不少像长笛四重奏啊、五重奏啊，以及一些室内乐作品。看到功夫熊猫也说啊，圆舞曲是最让人接受的音乐形式。刚才我们听了几首圆舞曲哈，还说最喜欢的是博科夫斯基的，速度适中。好啊，其实这些音乐都有不同的版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尤其是在要过新年之前，我们一定会多多听到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的。好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一会儿见。

由北京电台主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活动已经于日前启动。本月活动将以画青春、送岁月、说北京、祝新年为主题，在北京开展形式多样的诵读活动，面向全市征集19对诵读人。而脱颖而出的19对诵读人将在12月31号跨年之夜，与北京电台主持人、名人名家、金牌阅读推广人一起，以诵读经典的形式迎接新年。您可以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了解更多详情。2018年中国设计红星奖在北京揭晓，在这项具有中国工业设计奥斯卡之称的奖项中，366件产品获奖。北京真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小海遥水下无人机，凭借优雅流畅的造型和强大的摄录、传图和探索功能，摘得最高奖至尊金奖。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 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莫扎特的音乐就是带来了无限的温暖，尤其是很适合冬日的午后吧。他的室内乐作品呢更是这样。这里是莫扎特创作的另外一首西游曲，刚才呢上半时段我们听了一首，而下半时段我们现在听的这一首被誉为是莫扎特的第一西游曲，是他的作品编号是 K136号。那其实莫扎特让我们见证了什么是神童，因为这首作品是他15岁的时候创作的，真的是很厉害，是不是？这首莫扎特原来做的作品呢，原来是5重奏，后来呢改编后演奏方式有多样化，有因为早期的作品嘛，所以可以各种的改编呀，而且在后人来说也是为了自己的乐器或者重奏也可以进行好多的改编，包括有3重奏、4重奏、弦乐合奏、管弦乐合奏等等。这也是西游曲，他想他15岁的创作，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听出了更多的温暖，听出了更多的青春与律动。西游曲刚才上半时段也介绍了，是18世纪末非常流行的音乐，对，那时候很流行，尤其是在贵族和宫廷当中流行，所以古典也流行，尤其在那时候的萨尔斯堡。那西游曲呢通常是若干个章节所组成的，它的功能呢类型比较像夜曲、小夜曲，大多数呢是从黄昏以后开始演奏，适合户外与露天的场合，那与娱乐为主啦，特定的生日还有节日为很特别，也是经常演奏的。而莫扎特、海顿就是代表性的作曲家。一首西游曲，我们中午的嬉戏也换一种方式，接下来来听浪漫的圆舞曲的节奏。这首曲子也被改编成了很多的版本，电影《日瓦戈医生》的 Lara 的主题，一首圆舞曲。手风琴和曼陀林一开始的合奏带来了更多的浪漫。